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要说最火的一条新闻，莫过于工信部部长在接受央视记者访谈的时候呢，说到我们中国已经开始着手研究 6G 的技术了。这一消息啊，的确令人兴奋。好，那么想了解相关的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国的科技人员啊，已经呢开始研究第六代通信移动技术 6G。 尽管 5G 的技术呢离商业应用呢还有几年的时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维说道。看看第一句的这个英文的翻译，首先讲到了我们科技人员啊，大家就可以用的 researcher 就可以啊。 research 我们讲过呢，表示说调查研究。那么有的时候呢，在一个具体的或固定的语言环境当中，这个 researcher 也可以指呢具体的科研人员，具体的科学家等等哈。那么 researcher has already 开始了 began 啊，这个 began 啊已经开始了，后面是 working on， 我们学过这个 work啊，表示工作，但是呢后面加介词 on 呢，表示说一个人正忙于啊某件事情。同时啊，看看这个 began 这个词，开始后面跟的是 working on， 用这个 worked ing 形式， working on 6G。 这个 6G 啊， the sixth gener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这个打开有些长哈，同学们记下来会有些困难，但是呢我希望同学们记住这个词，这跟 G 相关这个词就可以了哈。 the sixth generation 代的意思哈，它的拼写呢是 generation， 4G 5G 6G 呢，它这个 G 啊表示这个通信技术的一代一代的更新，这个代的意思，所以以后这个词会用的特别的多。谈到了我们说 5G， 那么同学们知道这个 G 指的是哪个词，叫 generation。同时啊，这个词还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和不同年龄的人存在的一定的代沟，比如说觉得跟自己的父母存在代沟，在某一个话题某一个方面存在的一定的不同的理解，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归结于我们叫 generation gap， 后面加个 GAP 哈， generation gap， 中文呢叫做代沟。今天我们讲这个 G 呢是科技发展的一代一代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6G 也可以叫 the sixth generation，后面提到的是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后面三个词有一定难，如果现在记不住的话呢没有问题，随着我们节目的讲解哈，会讲到越来越多哈相关的话题，同学们呢渐渐的会记住这些词。那么后面尽管啊 5G 呢距离商业应用呢还有几年的时间，它有一个让步， even though 5G is still several years away 哈，表示离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Something 后面，因为我们知道 away 啊，它往往是一个距离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指一个时间的概念。这里面提到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后面有一个商业的使用，看看这个商业哈 commercial 啊 commercial 啊 c o m m e r c i a l 是今天我们要学到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词哈 commercial。但是这个词啊其实用的是也是很多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商银行哈，这个 C 哈里面有一个拼写哈，就是 commercial， 我们工商哈就是说工业和商业的，那么这个词同学们要记下来 commercial 哈，后面有一个应用哈 application。 这个词啊 Peter 老师认为你说难也可以，你说不难也没有问题，你作为难 application 会觉得哎呦这个拼写很长，发音啊也不容易 application。但是呢这个词跟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有自己的手机了，会下载很多这个 APP， 那么这个应用哈，那么你会 APP 呢，只要会这个 application 哈，所以呢这个词 application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同时啊，又提到了商业的使用和这个应用 commercial application 啊，记下来商业的使用，因为商业的使用啊，就是指那种大规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到的哈，那么一个使用的方式哈，叫做商业的使用。苗维哈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哈，这里面这个部门，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Minister 哈，这个部长 of Industry 哈，工业和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他同时也说到呢，我们从去年年底哈、啊、就开始对6G 呢进行了研究。We have starte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6G from the end of last year. 对某方面的一个研究哈、啊、，research on something 哈、啊，这句话不难哈、啊。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往下讲。那么我们研究 6G 的这个技术哈、啊。它的意义在哪儿啊？那么苗部长说到呢，此举呢意味着中国为尖端的技术呢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中国啊希望在全球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完全互联网化的一个国家，同时并在这一领域呢保持领先的地位啊。所以说研发 6G 哈 6G 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对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哈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move 啊，这里面用的这个 move 这个词哈、啊、此举，这个 mov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不是说我们说动一下啊，活动一下，这个小的意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举动啊。所以说 move 既可以指小的，我们动一下哈、啊、我们的腿呀、啊、我们的手啊，也可以指呢一个大的公司，一个国家的一个举动哈、啊。means China's interest, 中国的兴趣啊 ,China's interest to prepare for, 做好一个准备啊 ,prepare for something, 后面有一个高尖端的技术啊，高尖端，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隆重推出另外一个词组，非常好，希望同学们拿笔拿纸记下来，叫 cutting edge technology,cutting edge technology, 首先第一个是 cutting, 切断，这个词不难啊，后面这个 edge,EDGE 这个词啊，它的拼写不难，但是呢它的意思呢是很多的，它常用呢可以指一个东西的边，湖边， The edge of lake, 比如说悬崖的这个边， The edge of cliff, 同时啊这个 edge 也可以指啊刀的这个刀刃。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哈，或者说一个技术呢，它能够 cutting edge,能够呢切开某一领域，那么证明这个技术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端哈，能够呢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所以呢我们会用这个 cutting edge 来表示这个科技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呢这个 cutting edge 也可以指一个人的 skill, 一个人的技能，比如说英文特别好，同时呢能够呢用这个计算机同时呢又了解比如说能够编程啊，又呢了解一些比如商务方面的一些商务推广，那么这种员工对于老板来讲呢有着很多的 cutting edge skills 啊，那么是对老板来讲是特别喜欢的这些技能，那么说高端的技能，所以这个词既可以指一个technology 啊，一个技术，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人的 skill, 一个人的技能，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cutting edge 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牢牢的给它记下来。后面提到的是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as China 或是 country aim to gain a lead, 保持一个领先和获得一个领先 gain, 获得lead, L-E-A-D, 这里面这个 lead, 它不是一个动词了，是一个名词啊，领先 gain a lead in the global race, 啊，在一个全球的竞争的环境下 towards a fully internet connected world, 进入到一个呢完全互联网化的一个国家 a fully internet connected, 啊 internet connected 表示说通过互联网能够完完全全连接到一起的这么一个 world, 一个世界哈、啊、那么一个环境。同时啊 ,6G 的重要性还在于呢，随着哈、啊、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它不仅将人与人联系到一起，还将机器哈、啊、与机器呢，机器与人连接到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要在 6G 上进行哈、啊、研究啊，因为呢我们想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未来做好准备。好，同学们再想一想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看一看这个通信技术哈、啊、这个技术我们学会了 technology, technology， 前面的加一个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哈，我们在第一段啊，讲到了这两个词哈，在这一段呢 ，Peter 老师把这个拼写给说一下 ，mobile m o b i l e 表示移动的，我们手机啊也叫做 mobile， 然后呢 communication 通信这个词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communication 通信这词啊，我希望同学们也记下来，因为这个词和我们的一个银行哈、啊、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相关，我们的交通银行哈、啊，那么交通银行用的这个词呢，就是 communication 啊 ，communication。所以呢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后面 advanced rapidly， 这里面飞速的发展，这个发展呢用的 advance a d v a n c e advance rapidly 非常快的发展。It not only connects people with people 哈、啊，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啊、，connects。People with people, but links machines with machines, as well machines and humans. 那么看一看两个联系哈，一个呢用的是 connect, c o n n e c t， 第二个联系用的是 link, l i n k。所以说我们在说英文的时候呢，这两个词都可以用表示联系、连接的意思。那么提到说人与人 people with people， 同时呢 machine with machine。As well as 以及 machines and human 人与机器 That is why we rush into the research on 6G、啊、我们说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啊、一定要什么呢加紧我们的科研的这个速度用这个 rush into the research on 6G、啊、因为 RUSH 它有一些我们要忙、啊、不能、啊、懈怠的那么一个意思 Rush into the research on 6G We want to prepareFor such a world, 为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做好我们的一个准备哈 ，prepare for something。谈到了六 G 哈，就不可能不谈无人驾驶汽车这么一个大家觉得特别新奇的一个东西哈。那么无人驾驶的汽车呢，叫 self-driving vehicle 啊 ，self-driving vehicle。那么关于自动驾驶汽车呢，这是另外一项啊这个技术的应用。啊，苗部长说道，但是呢，这项技术呢，需要花上8到10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车能够广泛的使用。因为汽车不同于其他的，我们像手机，它呢，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不能有任何的，我们说安全上的一个隐患的存在啊。好，看看英文的翻译 ，On the subject of self-driving vehicle。On the subject， 比如说谈到这么一个 subject， 这个 topic 啊，它表示这个话题的时候，后面跟的是 self 自己的 driving 开车 vehicle 车辆哈 ，v e h i c l e 哈车辆哈 ，self driving vehicle。Another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是技术的另外的一个应用哈，在前两段我们讲到了应用这个词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Mel said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啊，会用很长的时间 ，such as 8 to 10 years 8到10年 before such cars are commercially used 啊，又提到了这个词 commercial 哈，商业的使用。那么商业的使用呢，我们也讲到了它是一个大规模的使用哈，所以今天这个词我们反反复复哈说了两遍了哈，目前至少哈，所以同学们要记下来这个词 commercial 和 commercially。 那么他提到了呢，驾驶安全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如果说无人驾驶汽车经常遇到技术问题，那么这种车就不可能大规模的推广。Driving security 哈，我们说开车的安全 is our 首要的考虑哈 ，our first concern 哈，不难，我们第一个要关心的事情 concern c o n c e r n first concern. If self-driving vehicle often run into 表示说遇到哈 run。跑 into 介词词组 run into something 表示遇到往往后面跟到一定的麻烦哈，一定的困难 run into trouble it is impossible to promote such a car 不可能大规模的去 promote 哈，这个词我们又讲到了去推广去推行哈，这个 promote such a car 除了我们说无人驾驶的汽车呢，还有一个问题哈，苗部长说到呢，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呢，是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According to 苗 a more pressing issue, pressing, P-R-E-S-S-I-N-G, issue 问题 ，pressing 表示说特别紧迫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pressing issue is the replacement 啊，替换、替代啊 ，replacement 这样替换、替代哈 ，of workers with robot， 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机器人能够呢。替代人工在很多的方面能够呢给我们工作了，但是呢工厂里面它的用途呢会更多会更广，要了解到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趋势，同时啊我们必须为这样的一个转变啊做好相关的准备。好，看看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趋势 that is a trend T-R-E-N-D 一个趋势哈 trend we must face， 那么 face a trend面临的一个趋势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另一个词组 face a trend， 同时 we must prepare for such a shift， 我们同时啊要为这样的一个 shift shift 它表示的一个转变哈一个变化，同时啊它是一个名词哈，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做好准备，所以呢我们表示变化呢可以不用这个 change而用一个 shift 来替换。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Researchers have already began working on 6G, the sixth gener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ven though 5G is still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commercial application, Miao Wei,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We have starte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6G from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move means that China's interest to prepare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s the country aims to gain a lead in the global race toward a fully internet-connected world. As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 rapidly, it not only connects people with people, but it links machines with machines, as well as machines and humans.That is why we rush into the research on 6Gs. We want to prepare for such a world. On the subject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another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Miao said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such as 8 to 10 years, before such cars are commercially used. Driving security is our first concern. If self-driving vehicles often run into troubles, it is impossible to promote such cars, Miao said. According to Miao, a more pressing issue is the replacement of workers with robots. That is a trend we must face. We must prepare for such a shift.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要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呢，幽暗的树林。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wo frogs.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两只青蛙的故事。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Deep Dark Woods.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幽暗的树林。Beware, beware, the deep dark woods.Do not go far from the pool. Be good. 哈哈，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那些幽暗的树林。这个时候青蛙妈妈嘱咐道，千万不要走远，不要离开池塘，一定要好好表现，乖乖的，好吗？ But Jack doesn't listen. Jack isn't scared. Quick as we can. Let's go. Let's run.Join me, Dan. It will be good fun. Oh, 但是其中的一个小宝宝名字叫做 Jack. 他根本没听进去。Jack 呢一点都不害怕。他对自己的兄弟说，快点快点，我们出发了，让我们出去玩吧。 Dan, Jack 对另外一个兄弟 Dan 说，快过来跟我一起走吧，一定会很好玩的。It is cold in the woods, full of shadows and mist. This is no fun. Can we go now, Jack? But then I am not sure how to get back. 好吧，树林里非常的阴冷，而且到处都是倒影和雾气。可是这个时候，Dan 就对 Jack 说，这一点都没意思，不好玩，我们现在能回去了吗？可是 Jack 却说，但是 Dan， 我不确定我们应该怎么回去。 Then a crash and a cry gives the pair a fright. Ooh! Is that a wail, a howl, or a yell? 天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阵的响声，然后是哭声，把两个兄弟吓得抱在了一起。什么？这是呻吟声，这是哀嚎声，或者是野兽的叫喊声吗？ Oh, Jack, will it hurt us? How can I tell? 天哪，Jack, 他会伤害我们吗？可是 Jack 却说，我怎么知道？ It's a ghost, a monster, a horrible brute.Now, now I can hear. I am sure it's a hoot. 哈哈，是幽灵，是怪兽，还是可怕的野兽？ 不，现在我听清楚了，我确定这是一只猫头鹰的叫声。 Look, it's an owl trapped under a tree.Can we set it free? Let's see if we can. 哈哈，快看呐，这是一只猫头鹰，它被困在树下面了。那我们能救它吗？让我们试试看吧。 Do not hurt us, owl. Now tug hard, Dan. Yes, hooray! 猫头鹰先生，请不要伤害我们好吗？我们是来救你的。 Dan.请使劲儿使劲儿的拉呀。 太棒了，猫头鹰重获自由，大家都很高兴。 Do you need to get home? Let me take you there. Jack and Dan and the owl zoom up in the air. 这个时候猫头鹰先生就说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迷路了？现在需要回家吗？让我们把你送回家吧。那这个时候 Jack 还有 Dan 还有猫头鹰先生，他们就嗖的一下直冲云霄。哇哦，快看看呢，谁在猫头鹰先生身上呢？ Jack and Dan, the owl sets them down and they wave goodbye. I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woods, nor will I. 那猫头鹰先生呢，把他们两个人安全地送回了家，把他们放下，并且他们会挥手跟猫头鹰先生道别。这个时候 Jack 对 Dan 说，我再也不会去树林了。这个时候 Dan 也说，我也再也不会去了。 I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woods. 这次老师也不会去小树林了，真的很可怕，对吗？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呢？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see a firefighter fighting fires. I see a car mechanic changing tires. I see a pilo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I see a barber cutting people's hair.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